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至暗时刻是由乔·赖特执导，加里·奥德曼、莉莉·詹姆斯等主演的英国传记历史影片，讲述了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5月至6月作为英国首相的传奇经历，重点刻画的是丘吉尔在失去所有盟友的严峻形势下，最终用民船从敦刻尔克成功救回了 33.8 万名士兵这一历史时刻。这部影片在2017年的12月1日于中国内地公映，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累计票房3700多万人民币，豆瓣的评分高达 8.6 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英国传记历史片《至暗时刻》。虽说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调动着历史，如果没有丘吉尔的倔强，二战或许是另外一番模样。至暗时刻完整还原了那段历史，至暗时刻基于真实历史，还原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带领英国度过的最艰难也最关键的时刻。影片没有渲染暴力血腥的战争场面以及刻意煽情等战争片的套路，而是将焦点凝聚在心理变化和动作刻画上，步步为营地加强紧张感。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940年5月，德国发动的闪电战让欧洲诸国措手不及，部分小国落入了纳粹的魔爪，上百万德军集结于比利时边境，准备攻占欧洲其他的国家。时任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因战事不利失去了议会的信任，在工党拒绝加入内阁的压力下，张伯伦于当月10日被迫下台，寻找继任者的工作已然开始。环顾执政党保守党之中唯一能让工党接受的首相人选，唯有最初就反对绥靖政策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65岁的丘吉尔已经有些口齿不清，激动的时候连说话都不利索，报纸头版刊登他将接任首相一职的消息，让他内心非常矛盾。本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何况欧洲几乎是一个烂摊子，不管是谁此刻都不会有好心情， 在接到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的消息后，丘吉尔更是情绪激动。第一次上班的秘书莱顿成为了出气筒，被暴躁的丘吉尔骂得掩面跑出了海军大臣的府邸。能平抚丘吉尔的只有他深爱的妻子克莱门汀。丘吉尔的臭脾气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即将掌握大权之时，更要平易近人，是该收敛一些了。其实乔治六世心目中的人选并不是丘吉尔，原因不只是丘吉尔激进的策略，还因为丘吉尔曾反对爱德华八世退位。当丘吉尔以战时首相的身份前来觐见时，乔治六世的态度显得生硬而刻板。三天之后，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说，可是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得到的只是一片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之声。此时此刻，欧洲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对丘吉尔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丘吉尔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冒险飞越英吉利海峡，访问处在对德前线的法国。法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制定反击方案，已经打算向德国投降。丘吉尔的首次外访就这样以失败告终。5月19日，新任首相丘吉尔将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讲，告诉人民实情，激励民众的斗志。这场重要的演讲又让丘吉尔感到很紧张，幸好有克莱门汀的安慰，他才振作精神来到广播电台。莱顿小姐已经将首相口述的讲稿整理并打印成稿件，可是丘吉尔在开播前的几分钟里仍不停地在讲稿上圈圈点点。站在他身后的莱顿内心不禁有些担心。当表示开播的红灯亮起时，丘吉尔稍作停顿后发出了有些许含糊但是却很坚定的声音，莱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我首次作为首相向大家发表演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帝国，我们的盟友，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自由事业，正在面临生死攸关的重大时刻。一场大战正在法国和佛兰德斯进行着，德国人通过空中轰炸和重型装甲坦克的出色结合，已经突破了马奇诺防线以北的法军防线，他们强大的 装甲部队正在蹂躏开阔的法国国土。 在头一两天没有遭遇任何防御，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法国军队及其将领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 这支杰出的军队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之中，法国领土也只有很小一部分遭受侵略。 英国和法国人民并肩作战，整装前进，不但要拯救欧洲，还要拯救全人类。 这是哪儿来的底气？ 远离最邪恶、最毁灭灵魂的暴政。 他曾给历史蒙上阴影，玷污了历史的篇章。但是现在，一条纽带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浴血奋战，直至胜利，绝不投降，绝不接受奴役和屈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除非我们赢得胜利。 我们必须赢得胜利，我们必将赢得胜利。 演讲让英国人都清楚了海峡对岸的局势，也招来了乔治六世的斥责。国王陛下认为英国需要的是领导而不是误导。丘吉尔将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说成有必胜的把握，就是将英国推进火坑，让上万英国战士的性命白白牺牲。乔治六世说的不无道理。时间来到5月25日，德军包围了英国、比利时和法国60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了英国全部30万职业化军事力量，军方却连具体的救援方案都没有。目前在欧洲作战的30万英军正在向法国港口小镇敦刻尔克撤退，如果放任不管，几天内就会被德军的坦克赶进大海，全军覆没。 丘吉尔紧急组织内阁开会商讨对策。 我们不能这么受德国人摆布，那下一步计划呢？有没有？咱们都哑巴了。 在加莱还有一支驻军，距东科尔克25英里。 那支军队有多少人？ 差不多4000兵力。 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好，那我们派他们向东进军，阻止德军攻占东科尔克，多争取点时间，转移纳粹对东科尔克的注意力，好让我们的军队从海上撤退回国。这样的计划可行吗？ 要是那样，代价就太大了。 要牺牲4000个小伙子， 救出30万军队的精英。加莱那支部队归谁指挥？ 是尼克尔森准将。 非常好。通知尼克尔森，让他的部队将敌军的坦克部队、炮兵部队和轰炸机群从东科尔克引开，吸引他们的火力，跟他们死拼。这对我国非常重要。有必要的话，要做好战死沙场的准备。 丘吉尔的话相当于让4000名士兵去送死。内阁其他成员对丘吉尔的决定不敢苟同，都沉默不语。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趁机开了枪：“ 首相先生，我提出异议。”“ 好吧，谁还没有点异议呢？”“ 如果有可行的办法，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 你有什么妙计吗？”“ 意大利答应为我国和德国的和谈进行居中斡旋。我之前已经说过，只要保证大英帝国的自由和独立，任何提案我们都会考虑。”“ 要是让希特勒完全掌控局势，你真会觉得他会尊重我国的自由和独立吗？”“ 这样做符合他的利益，先生。因为大英 帝国……”“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让希特勒那个疯子知道他征服不了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需要军队的力量。通知尼克尔森准将，在我军从那该死的海岸撤回了之前，一定要阻止德军到达海岸，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真的吗？”“ 我说的是真的，先生。我能坐上首相的位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吧，在你对阵亡的4000名将士负全责之前，你最好考虑一下各种可行的办法。”“ 你这是什么意思？”“ 您对和谈的原则有什么看法，先生？我们可以理解为，您难道完全不考虑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吗？” 丘吉尔立刻明白了，这是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设下的圈套。只要他在内阁会议上表态拒绝和谈，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就会以辞去内阁职务再次发起不信任投票。在保守党的支持下，哈利法克斯就会把丘吉尔赶下台，接替首相职位，并实施对德和谈策略。冷静下来的丘吉尔慎重考虑了哈利法克斯的提议，在向加莱下达命令的同时做两手准备，派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前往意大利打听德国和谈的条件。做出这一决定后，懊恼的丘吉尔躲进了专用卫生间。他接通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电话，用极尽哀求的语气结结巴巴地向美国求助，结果被断然拒绝。既接不到船只接英国军队回国，又拿不到战斗机争夺制空权，丘吉尔重新整理思路。他紧急致电海军上将伯蒂拉姆奇，要求他征用所有可以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法国的船只，无论如何都要带至少一部分军人回国，否则英国就再也没有抵抗德国的力量。对这一次的撤离方案，丘吉尔将它命名为发电机计划。5月26日，从加莱传来消息，部队发动的进攻被德军击退，并遭到德军的包围和炮击，60%士兵阵亡。即使如此，丘吉尔仍不愿考虑和谈。这次内阁会议上，哈利法克斯的态度强硬，如果首相不同意下一步的和谈准备，他便会提出辞职。丘吉尔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加莱士兵拼死一战和海军部征用民用船只接回主力部队上。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给前线尼克尔森准将发了电报：“ 致尼克尔森准将， 你即在加来的第30步兵旅全体将士，你们每存活在世上一个小时，都是对我们在敦刻尔克的部队的最大帮助。我对你们顽强坚守阵地的勇气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可是你们很遗憾绝不能撤退。我重申，绝不能撤退。 莱顿小姐无法按下指尖上的按钮，丘吉尔看到她双眼中流下的泪水，在地图前向她详细讲述了此举的重要性，用上千士兵的生命换取上万主力幸存，这是有价值的牺牲。可命令刚发出就传来不幸的消息，加莱沦陷，驻军阵亡或被俘，人数不详。屡遭挫折的丘吉尔绝望了，眼前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寻求和谈。27日形势更加不利，比利时和法国相继决定投降，一旦德国接管他们的港口基地，就能全力对英国展开海洋和空中进攻。可丘吉尔的内心绝不肯向希特勒这样的恶魔低头，就在他无所适从之时，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国王乔治六世深夜造访首相官邸， 有人来见过我。 是谁？ 哈利法克斯子爵。看来和谈的可能性陡然大增。 战时内阁起草了一封信函给墨索里尼，请他来当跟希特勒和谈的中间人。 看来哈利法克斯所言属实。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还是先了解您的看法才会有帮助。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知道，那些斗争到底的国家会再次雄起，而那些乖乖投降的国家会灭亡。 比利时呢？ 一触即溃。 挪威 还有荷兰，法国会随时投降。 议会有什么反应？ 惶恐不安。 那你呢？你不害怕吗？ 我怕，怕得要死。在抵抗问题上，我得不到暂时内阁全体阁员的支持。今天晚些时候我会如实通知下议院的。 我绝对支持你， 国王陛下。 我绝对支持你。我承认我最开始我对你有所保留，可这个国家谁害怕你担任首相？都没人像希特勒那样害怕。谁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识，谁就配得上我们所有人的信任。我们一起努力吧，我随时都会支持你打败德国佬。 随后看到丘吉尔因为无法得到党内支持而犹豫不决时，乔治六世给了他一个建议，到民众中去告诉他们真相，看看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5月28日，海军部已征集到860艘民用船只，丘吉尔下令启动发电机计划。外面阴雨霏霏，对丘吉尔来说却是大好天气。阴沉的天气会阻碍德国空军的视线，是上天赐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最好庇护。在前往下议院的路上，丘吉尔一声不响地离开专车，步行来到最近的地铁站，这让所有乘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丘吉尔走进车厢时，大家纷纷起立。 我说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怎么样？ 很好。 精神都好吗？ 当然 很好。 真不错，我们很需要这一点。我 我有件事想问问各位，这件事已经困扰我很久了，也许各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各位，英国人民，你们是什么心情？是不是有信心呢？ 当然是 有， 当然 有。多少信心？ 有。 石祖他， 有人说我们注定会失败。 不，因为注定失败才值得放手一搏。 太对了。 没错啊，那我问一问各位，要是最坏的情况发生了，看到敌人出现在地面的街道上，你们会怎么做？ 打。 跟法西斯打。 手里有什么就拿什么打他们。 有必要就用扫把打。打巷战， 他们永远别想占领皮卡迪利大街。 是啊，别想占领皮卡迪利大街。要是我跟你们大家说，我们可能，我是说，我们心平气和的，现在就去跟希特勒进行和平谈判，从他那儿争取有利的条件，你们会怎么说？ 绝不妥协，绝不妥协。 有了国王和民众的支持。丘吉尔信心十足地回到首相办公室，在得到非内阁成员的支持后，他来到下议院发表了激情的演讲。 虽然欧洲的大片国土还有许多知名古国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盖世太保和可恶的纳粹傀儡手中，但我们一定不能放弃抵抗。我们绝不妥协，绝不气馁，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与德军在海上作战，我们将在空中作战，全军会越战越有信心，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保卫我们的祖国。 说得好，说得好。 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敌人的登陆地点作战，在田野，在街头进行作战，还要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会投降。 最终，滞留在敦刻尔克的30万英军经丘吉尔组建的民用船队搭救，几乎全数返回英国，成为抗击德国的有生力量。坚持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原处于中立的美国参战，扭转了二战局势。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4日，英国及盟友宣告了战争的胜利。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英国传记历史片《至暗时刻》。丘吉尔的扮演者加里·奥德曼为了演绎好丘吉尔而增肥扮丑，比如那肥瘦的身躯、秃顶的脑袋，走起路来背着手大腹便便，说话时嘴部还不时地抖动，语言含混不清。加里奥德曼抓住了这些生动的小细节，将一代英雄首相丘吉尔塑造的既令人畏惧又幽默顽皮，体现出了这位伟人作为一个普通人可爱可亲的一面，极具人性的光彩。为此，加里奥德曼每天在片场要花费至少4个小时上妆，而且连续拍摄50多天，总共上妆达200小时。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撰稿丁力，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